嗯，好嘅，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仁慈嘅天父，好感谢你，感谢你有俾我哋带动我哋嚟到中间，等我哋研读你嘅圣诶，求主派遣圣神降临我哋，等我哋每个人都能够用个咁带领我哋，等我哋咧系跟住你嘅生活，跟住你嘅教导嚟生活。每日咧你都可以带领我哋，等我哋咧系确实系做好一个榜样。等人哋個知道我哋都係一個基督徒，可以光明你，我哋咁祈求恩典聖經。 今日咧就準備第二、第三章，咁就講應該就可以好快，亦都可以好慢，就睇下大家有幾多分享，有幾多睇法。因為尤其是喺第二章咧，就講緊男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男和女应该怎样，可能对于女性来讲呢，就这一几章一章的圣经呢，就不是那么容易去看得入脑，或者不知看看大家去怎样去 interpret 一段圣经。那我就想读了一次先，然后读了第二章一次之后呢，就给大家去發現，覺得佢點樣去睇呢一段聖經，然後我先再慢慢同大家啲解經學家點去睇啊，説出嚟咁好唔好啊？咁啊，麻煩主你同你讀第二章，好 嘅。Okay. 首先我勸導眾人要為一切人懇求、祈禱、轉求和謝恩，並為眾君王和一切有權位的人。为叫我们能以全心的虔敬和端庄度宁静平安的生活，这原是美好的，并在我们的救主天主面前是蒙受悦纳的，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因为天主只有一个，在天主与人之间的中保也只有一个，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稣，他奉献了自己为众人作赎价，这是在所规定的时期已被证实，而我也是为了这事并立为宣道者和宗徒。我说的是实话，并非说谎，在信仰和真理上做了外邦人的教师。我愿意男人们在各地举起圣洁的手祈祷，不应发怒和争吵，又愿意女人们服饰端庄，以廉耻和庄重装饰自己，不要用卷发和金饰或珍珠和极奢华的服装，而要以善行装饰自己，这才合乎称为虔诚天主的女人。女人要在从政中受教，事事服从。我不准许女人施教，也不准许她管辖男人，但要她安于从政。因为亚当是先受造的，以后才是厄娃。亚当没有受骗陷于悖命之罪的是女人，但她若持守信德、爱德、圣德和庄重，藉着生育必能获救。 咁喺第二章裏面，其實就分開兩大節去講裏面唔同嘅主題。就一至七節咧，係講關於祈禱嘅問題，即係用咩態度去祈禱、祈禱啊？點樣去同普通嘅市民百姓，同埋有當權嘅人，咁我哋點解要為佢祈禱？咁第八節至到第十五節咧，咁就講基督徒嗰個祈禱嗰個態度，或者係生活嘅態度，講得更加清楚啲。咁但係特別係第十一節至到第十五節咧，講關於論苦得嗰段咧，喺今時今日而家我哋個社會，而家呢個社會嗰、那個環境啊、風氣啊，或者係道德觀念咧，就唔係咁容易 去接受或者去理解呢一段聖經當時保羅點解會咁樣去寫呢幾樣嘢。 但是读这两段第八节和第十一节和第一节至第七节，我们除了看第二章，除了在表面上，我们应该分两个层次，两个层次去看这几段圣经，这一章圣经。咁第一就是我哋睇完，第一个层次就是我哋睇完之后，我哋去点样去理解，点样去生活。究竟保罗喺就天主直接保罗啦，同帝莫德讲，咁对我哋嚟讲，而当时自己人有咩意义？对我哋嚟讲有咩意义？咁第二个层次最比较紧要啲嘅就是我哋要理解喺保罗当时是写俾帝慕德，话就话系个对象帝慕德，其实就系我一早已经分享过系穆罕默所俾写俾所有嘅基督嘅信众。咁其实当写呢啲嘢嘅时候，有好大嘅部分系依据当时嘅文化背景啦，同埋道德观念啊，或者系当时时嘅生活嘅习惯去做出发点。嚟到寫令到佢哋明白，咁但係由於咁嘅背景，我哋用而家我哋嗰、那個21世紀嗰個背景去睇呢樣嘢嘅時候咧，就唔係咁容易去接受或者去理解。尤其是我哋講到或者係一睇到呢一段，譬如論苦德嗰方面嘅時候咧，就我哋最容易睇到就我哋成日掛喺口邊嘅講公平。点都唔公道，点解男人做得可以咁，女人唔得？而家尤其是喺加拿大西方社会添啦，我啲仔细个嗰时 ，not fair。咁 fair 唔 fair 咧？其实我哋睇讲公唔公平咧，我哋嘅出发点通常系点咧？多数系 为自己， 对自己不利嘅就系讲唔公平咯。我要争取翻同大家一样嘅嘢。咁好簡單嚟講，如果有人認識嘅朋友又好，或者介咗又好，如果有啲嘢批評你話你過分批評咗，你覺得係你冇做過嘅過咗分嘅，譬如佢話你好衰，好衰，好衰，好衰，咁你實反駁嘅，實唔開片實反駁，佢講得唔啱，講得我太過分，但係倒翻轉嚟睇，如果人嘅個立場睇。隔離嘅鄰舍或者你嘅朋友好，讚到你一天花龍鳳，根本你唔係咁好嘅，就讚到你好嘅，周圍宣揚你，你唔會走去好嬲呢個人。喂，你讚我讚得多喎，過曬火，我唔係咁嘅人，你講大話。但只有係當人哋講一啲嘢，覺對你覺得係你覺得係唔好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嬲、好反駁，去爭取所謂公平嘅對待。但如果人哋對你好嘅時候咧，過分嘅讚賞或者過分嘅褒獎，你係唔會好嬲，只不過話我唔謙虛啫，我唔係咁嘅啫，但唔會好嬲。咁呢啲咧係我哋人在世人個睇公平啊個最嘅反應，但係喺天主個角度嚟講，嗰個公平係。不是我們人所立場裏面所理解的，我們如果用這個這樣的簡單的例子去看當時是保羅天主透過保羅去寫這封帝慕特書的時候呢，就比較容易去理解或者去明白天主究竟想講的東西，對我們現在想講的東西。咁我就俾咗大家少少一個開場白先，咁大家咧就自由分享一下對呢一第八節至到第十五節嗰個，因為第一至十第七節咧就唔係咁容唔係咁難去理解，我就應該會翻翻轉頭。但係最大爭拗，就算裝我自己睇備課嘅時候咧，都覺得有啲幾難接受的開始，咁大家點睇啊？嗱，算呢個咁多女性，四比二，唔係叫你真係沉靜受教啊！而家叫你 出声啊，唔好唔出声啊，唔出声，大家冇乜嘢可以分享啊。对于呢一段圣经， 我觉得即系譬如你第十一章嗰度，梗系即系如果 吓 十一节，即系你如果而家喺好似你话斋，即系喺而家嘅角度嚟讲，梗系好难啦。咁尤其是在加拿大長大，或者我們在加拿大的文化，我們都是 you know, like, 什麼都是 speak up 的， you have to stand up for yourself, right? 我想如果 你回到當時的背景看下去是對的，就是女人是even 好像現在這樣的時代，你回到印度啊，或者中東那邊，差不多女人都是男人的附屬品來的嘛，所以所以他的教導 是不同的 culture， 如果你是用我們現在的 culture 是很難接受的，就是要我沉默 I don't think I can do it。 即換句話說，現在在21世紀，以你的生活的感受、生活的體驗，或者你自己的成長，這段聖經對你來說就好像現在入不到心，是不是這樣意思？ kind of 啦，但係你會覺得但係如果你睇翻即係係咪即係創世記嗰陣時，即係如果你睇翻天主做人係做，即係如果佢天主個諗法咧，即係諗法咧係好 perfect 嘅，佢做個男人先，然之後喺嗰度掹一嚿骨頭，然之後你就做咗一個女人，咁然之後男人同女人係應該 perfect 嘅 match together， 喺天主嘅角度嚟講係 perfect 嘅，女人係應該係當你有個丈夫或者咩，你係應該係完完全全係合一，應該係唔係話一定要你附屬，但係你係佢嘅形象，呢啲叫完全 ，it is a perfect idea 喺嗰個角度嚟講。但是因為人的自由啊 ，everything， 咁喺個 culture 轉落嚟，我哋睇到係，尤其是好似而家咁，女人又有可以自己有獨立啊，又可以經濟獨立啊，咁係比較上係難接受啲咯。但係我諗佢嘅 main point 係即係要兩個人即係、就是、自己大家係 adjust， 唔可以企埋一邊斷章取義咁樣，即、就、係、是、要睇呢一段聖經咯。 好啊，朱莉分享了她的看法，你又最多日講。 我有一次見證講，即係嗱，如果第八節到第十節嗰度咧，我就自己覺得，我覺得著衣服嗰啲咧就係要適合嘅場合就著適合嘅衫，即係同埋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身體，如果我自己咁睇整體上面，即係每一個人都要尊重自己嘅身體，亦應該尊重別人嘅身體咯。即係如果既然你明白身體係天主所創造嘅話嘅時候，咁如果我哋愛惜身體嘅時候，就應該會係喺服飾上面。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就一定唔會著得好即係我會覺得我會好識得去保護我自己，我唔會話即係即係著到即係總之適合嘅場合就要著適合衫，即係要教堂嘅我會著翻端莊嘅衫，咁我會咁，同埋即係我會尊重自己嘅身體，亦都尊重人哋即係對我嘅感受，我就只可以咁樣講。咁就如果第十一嗰度咧，我就成日發覺男女永冇可以平等嘅，因為大家個體能上面啊、結構上面啊、每個人即係男人同女人都有佢嘅長處，亦有佢缺點。咁天主做咗一男一女，做咗男女就係意思話大家係互補大家嘅不足，你唔可以強出頭啦。我覺得人自己攞夫嚟身，你見啲女人揸住咧，哇！焗，即係我覺得你問我，我覺得冇即係有啲嘢係男人做，有啲女人做，好似我覺得女人如果係經濟上是可以的，我其實我不嬲都贊成女人喺幾住嘅，湊細路仔教細路仔嘅，我唔係好贊成啲女人出去做嘢噶。即係如果放我自己覺得，因為喺個家庭裏面咧係男人有男人嘅職責，女人有女人嘅職責。咁如果喺屋企有細路仔嘅時候，女人喺屋企教細路，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事嚟嘅。咁如果當一個即係呢個有男女，當大家有個愛喺度咧。其實冇話邊個大同埋邊個細嘅，即係你話女人要受教要沉默啦。咁我諗，如果當大家喺個愛裏面，其實唔應該去計較啊邊個話事邊個唔話事咁。但係即係你即係個目標你自己好清晰。咁所以我向來都唔反對女人喺祈求上面將唔做嘢嘅。 所以我都喜歡他其實。 呢、這個阿 Cass 嘅睇法， 我都中意唔使 出嘢。Cass 又講一講啊 ，Iris 又唔同身份啦 ，Cass 一半一半啦 ，Iris 啊全職啊要做嘢，咁又點睇咧？第八節至到第十五節， 點睇冇得點睇？即係點講啊？ 首先睇第九、第十節先啦。 第九、第十，第九、第十講咩？約三。我呢個冇乜所謂，中意著乜咪著乜咯，冇人理你，係咪？冇所謂噶，你可以著得好靚又得，你可以著得唔靚又得。 係咯，呢、這個係保錄寫得好清楚喎，唔好用，唔好電花，唔好戴金星，唔好著珠寶，唔好穿埋個服裝喎。 佢冇錢啫，咁佢就唔著啫。哦，即係你冇錢就想著都唔得㗎。咁你收翻你自己安住你自己本，即係你自己能力上嘅可以做得到嘅，你自己做，唔係特別係誇耀嘅，或者係即係好誇張嘅，就冇乜所謂，冇乜問題啊！即係呢樣嘢係即係你又唔可以係你自己冇你，你都唔可以要人哋好似你咁樣冇錢啊，著得唔好。咁冇乜問題嘅，是但都得啦，因為求其即係你又唔係去偷，又唔係去搶，係自己可以能力，即係可以做得到嘅，你做翻你自己本分，就已經安於本分就 OK 啦，係咪？咁你話論苦得，即係邊個大邊個細，其實喺呢個時間嘅、這個、時間係一樣嘅。即係冇話邊個大，都冇話邊個細，亦都唔可以話邊個管人哋。即係佢呢度話唔准管係男人，其實 actually 就冇人可以管到人哋嘅，個個都管唔到人嘅，人哋管唔到你，你又管唔到人嘅。因為呢個係你自己個本分，係咪？所以亦都唔需要係嘅，最緊要係一個 respect。如果冇咗 respect 咧，咁就即係。冇用啊！冇人聽你講嘢，即係其實人哋聽你唔係話管人哋，而係即係只不過人哋 respect 你，所以咧就係信服，即係順從。咁如果啲人哋唔 respect 你，佢坐喺度傻嘅，你轉頭佢左耳親隻耳，即係都唔聽你講嘢咯。咁所以我覺得就唔係話邊個大邊個細邊個上邊個下，同埋即係係咪話一定係要？不受教育或者是受教育，其實 actually 應該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是要受教育，因為有受了教育才明白真理，明白真理才可以行事上是會是依正道，還有行事上是合乎了就是原則和天主的教導，如果不是的話呢，你都是不會是即係佢係依咗即係正規咁樣樣咯，咁就所以佢話即係如果係持守信德、愛德同埋聖德同埋莊重咧，就未必一定要藉著生我都獲得㗎，必能獲救嚇。即係其實 actually 任何一個人都係啦，如果你係自己係有信德。愛德同埋聖德莊重，無論你係信教唔信教，或者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做人一個基本嘅原則，一個道理嚟嘅，即係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守則，即係你都係應該要遵守，應該係有呢個咁樣嘅本身有一個咁樣嘅跟一個。 都得 不過多了一個不同，就是多了愛。 你爹哋可能都有教你愛其他人㗎， 李先生都可能會有㗎。 係呢個愛係比較上係比較係博愛，即係話係你要愛自己，亦都係要愛他人，又比較係即係點講啊？係要唔係樣樣嘢都係淨係睇自己，即係要愛其他嘅人。 我唔係差人住，我想即係想你去諗呢一方面嘅。即係我聽你分享，好頭先個以上嘅分享，好似保羅所講嘅嘢，其實都同普通老生常談，即係冇乜大嘅分別。咁喺信仰方面同冇信仰方面，我哋應該有少少嘅係唔同嘅。所以譬如話我哋慕道早期或者係我哋尋道早期都話，好多人都講我點解要信啫？我做善事咪得，我唔做壞事咪得，我成日都好人，我點解要信啫？我點解要信天主耶穌基督，我先得救？我又唔做壞嘢，我一生好多人都係咁會，即係用呢個咁嘅理由，或者係搏又好，或者係堅持又好，我唔中意，唔需要信教會，唔需要信耶穌基督。我又唔做壞事，我又行好多善事，咁咪得咯？好多人都會咁講啊，係嘛？所以我哋要比較係去反省嘅時候，我哋喺跟信仰裏邊，我哋自己所相信嘅嘢裏邊，同未信之前咧，或者係唔信嘅人做嗰個善事，或者係做嘅嘢嗰個分別，或者我哋行事生活上面嗰個分別，我哋大家會即係值得平時去諗下、反省下，去堅定翻我哋自己個所謂信德。我哋信得好，好多時會動搖嘅意思係未必一定話係向壞俾人動搖。有好多人講一啲好多好似頭先我講嘅嘢一樣，想唔去教堂啫，想唔去讀聖經啫。總之你唔好行差踏錯，樣樣做到足，一樣可以啦。聽聽下，越聽越聽下，可能都真係會覺得自己又會冇咗嗰個我哋唔係咁容易得翻嚟嘅信德。所以我哋成日要求或者要增強嘅信德，或者咁我哋喺我哋嘅理念上面，我哋要清楚明白，我哋而家究竟係信乜嘢？信咗之後同普通人有咩唔同？同普通唔好講壞人啦，同一個好嘅人有咩唔同？艾倫先， 講曬啦，講曬咧就 conclusion 啦，講曬。 冇咩感受， 冇咩特別啦，係咯，咪係話男女唔會平等嘅咯。 你 係啊， 唔平等你會唔會唔憤先？ 都唔會唔憤， 唔憤我冇咩唔憤啦。 佢收咗張飛出 嚟。唔係喎，你而家同啲後生嗰啲講啦， 唔會唔憤㗎。 佢哋點都要講話要平等 ，not fair，not fair，not fair， 會怪後邊可能人生。年紀大了，慢慢生活經歷多了，就會知道真係咩叫真正叫平等。冇所謂真正的平等，平等是你自己去點去睇嗰樣嘢。啊， 係咯，即 係細嘅時候咧， 冇㗎。有啲你好難講㗎，好似阿 Cat 話齋，咁你 construction 嗰啲，咁點根本即係你已經 physical， 你夾硬去爭取。你通常譬如 firefighter， 你真係俾佢爭取到，你通常睇嗰個都係男人婆嚟嘅，300磅，咁佢做 firefighter。你有幾多見到個95磅嘅做 firefighter？Honestly， 原來我係嘅。 但係而家嗰啲爭取啲未必一定係講緊 physical 裏邊要平等，但係你做到我一定做得。即係我覺得係而家爭取平等係選擇性嘅爭取平等咯，即係對自己。是覺得或者嗰方面是有利的，所以我頭先再舉一個例子，就如果人哋講一啲嘢，你係覺得唔妥嘅，對你自己有損害，你就會爭取翻。啊，我想話講翻個事實，但如果對你係有利嘅時候咧，你唔會好積極去爭取攞翻一個真正嘅事實出嚟。平等亦都一樣，就係話你而家咪現時現世嘅人，多數採取嘅態度就係咁，不知不覺。都是覺得一有什麼事很生氣很生氣，就因為覺得人家過分了，你不是這樣，是說你差了。但是如果人家說得你過分好的， 你唔会好嬲嘅，你唔会好嬲嘅，你都仲谦谦，反而谦谦住，咁点解咁？ 我哋光 荣 天主咯。 咁即系我，即系大家听个分享或者谂过下咧，就再睇翻落个圣经，再同阿根据嗰啲解经嗰啲人讲啊，点样讲，同大家分享翻点睇法。咁其实成段一章、第二章里边，我第一章睇到因为众人祈祷，男女婴如何祈祷，同埋论苦答。咁其實祈禱呢度講緊咧，就係講緊我哋嘅生活，講緊身為基督徒，我哋喺唔同嘅層面，我哋點樣去生活，點去對待唔同嘅人。咁我哋首先睇翻第一至至第七節嗰度啦。首先我勸導眾人咧，要為一切人祈禱、轉求同埋謝恩，並為眾君王同埋一切有權位嘅人咧。为叫我哋能以全心的虔敬和端庄去度宁静平安的生活。那这个 很奇怪，或者是你如果有记得回在罗马人书保罗所解释第十三章所讲解释这个世上这所有的君王或者是当权当位的 他的权位他的权力呢都是藉着天主佢恩赐嘅恩宠嚟，咁所以喺罗马人书十三章第一至第七节嗰度讲咧，我哋睇一睇保罗想讲关于对于权贵嘅人嚟讲，应该采取咩态度咧？第十三章罗马人书第十章第一节啦，至到第七节嗰度。咁我哋睇大标题，我哋都睇到啦，叫我哋喺我哋嘅生活上边咧，系应该要服从官长。佢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嘅人，因为冇权柄咧，唔系从天主来嘅。所有嘅权柄都系由天主规定嘅，所以谁反抗权柄咧，就系反抗天主嘅规定。而反抗嘅人咧，就系自取处罚。因为长官为行善的人不是可怕的，为行恶的人才是可怕的。你愿意不怕掌权的吗？你行善吧，那就可由得他到称赞，因为他是天主的仆役，是为相帮你行善。你若作恶，你就该害怕，因为他不是无故带剑，他既是天主的仆役，就是负责惩罚作恶的人。所以必须服从，不只是为了怕惩罚，而是为了良心。为此你们应该原谅，因为他们是天主的差役，是为尽己的义务。凡人应得的，你们要付清。该给谁原谅就原谅，该给谁纳税就纳税，该敬畏的就敬畏，该敬尊敬的就尊敬。那这里就保罗去解释为什么我哋喺一個社會裏面嘅生活，即係講緊而家我哋基督徒喺而家現世生活又好，以前生活又好，點解要服從所謂官長？咁大家睇唔睇到嗰、那個個思想，保羅嘅思想嗰度，所有嘅權貴，所有嘅嘢咧，個權力都係由天主嚟，係天主佢係服侍天主，天主嘅仆役嚟到管理啲人民。所以如果但是这些长官或者是所有的权贵或者是法律又好或者惩罚又好，如果我们行善即是不犯罪，这些东西是不需要怕，不需要怕。但是如果是行恶的，这些才是值得可怕。其实就是告诉他们，我们只要我们生活上是按照良知，按照天主所给我们的良知，给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规范，给我们的教训去生活的时候，这些这样的权贵呢是不需要怕，不单止不需要怕，怎么在保罗这里会讲，就说我们要为所有的君王和一切作权为人祈祷。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平时我们对于有政府，我们应该要尽公民的责任。那时候说我哋要納税啦，唔好話逃税啦，我哋唔好反抗，睇即係點啊？見到啲官員咧，就一定話佢係衰人啊，諸如此類。咁當然現世咧，有啲會係 所謂真真正是為人民服務的，有些人只不過掛羊頭賣狗肉。但是這個是保羅，天主透過保羅告訴我們基督徒的時候，我們對於掌權的人或者是對於社會的秩序的規範、政府的規範，我們應該採取什麼立場，不是採取對抗的立場。大家明白嗎？意義就在這裡。那第三節的對話，第四節，這完善美好的並是我們救主天主面前的深受悦納，剛才解釋過了。他說因為天主物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那保羅重申天主的救恩不是只是給猶太人，亦都唔係淨係俾某一撮人，而係天主咧嗰個恩寵咧係開放，係俾所有嘅人，亦都喺期望所有人認識到耶穌基督嘅。佢因為咧只有天主只有一個，喺天主與人之間嘅中都亦都只有一個，就係降生成人耶穌基督。佢奉獻咗自己為眾人作贖嘅咧，這事上所規定嘅時限已經被證實。咁呢度就講緊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然後受難被人釘十字架死咯，呢啲係已經係事實擺咗喺人嘅面前啦。呢度咧，保羅係重申呢一樣嘢，係彰顯翻耶穌基督嗰個救恩或者天主嘅救嘅計劃。咁就為再繼續第七節嘅咧，而我咧係為咗呢件事咧被立為宣道者同埋宗徒。我講的是實話，不是講大話的，在信仰和真理上呢做了外邦人的教師。這裡我們在《中途大事錄》都看到他怎樣被召選，第九章十五節，在《羅馬人書》裡我們已經看到。那第一第至第七節呢，其實就除了是講最重點，是講我們基督徒應該是被權貴當時的政府或者現在的政府，基督徒應該身為基督徒應該所要採取的態度，怎樣去生活，不單單只去服從，亦都為他們去祈禱。亦都保羅在這裡重申他自己的立場，他自己的身份是為了什麼的。那第八節開始就講實際一點的基督徒我們應該怎樣去生活。第一至七是講一至四節嘅啦，講點樣去對有權貴。咁而家我自己點樣生活啦？佢話：我願意男人咧喺各地舉起聖潔嘅手祈禱，不應發怒同埋爭吵。咁舉起手去祈禱咧，係其實好係猶太人一個不嬲嘅傳統。喺會堂嘅時候咧，其實就舉起隻手咧咁樣啊，好似話道義咧係聽。天主嗰個訓練，咁而家我哋喺教堂好多時候，我哋祈禱嘅時候都會遞起雙手，神父都會遞起雙手，都係一個傳統。冇發怒同埋爭吵，其實都係意思係只係冇人會祈緊禱嗰時嗌交啦。咁其實係想講咩咧？就話你會應該係祈禱嘅時候咧，應該係心平氣和，將如果有同人哋有爭吵又唔啱嘅咧，應該係 settle 咗先至去天主嗰度祈禱。咁換句説話講，好似喺耶穌基督福音啊，如果你發覺同人哋有咩唔妥，你搞完咗然後先至好嚟崇拜。如果唔係咧，就唔好嚟。佢話唔願意女人咧換服又願意女人換個服裝端正，以廉恥同。庄重是装饰自己，不要用发髻啊、卷发啊，同埋金色或者珍珠和奢华的服装。咁呢度喺我哋喺八多禄前书咧，亦都有同样咁上下嘅记载。我哋请你睇下《八前》第三章二至四节，但前咧后少少。第三章。第二節到第四節，大家揾唔揾到啊？ 話你哋看見有二至四節，一九一八。在後少少嚇，呢度咧其實講出咗解釋咗咧低慕德嗰度嗰個重點。佢哋你哋要懷有敬畏嘅清潔嘅品行，你哋嘅裝飾咧唔係應該喺外面嘅髮型同埋金飾同埋衣服裝束，而應該係藏於內心，基於不朽嘅温柔同埋。